五島海域航行時傾斜入水，發出求救信號。22名船員在凌晨時分登上救生艇，貨船隨後沉沒。日本海上保安廳出動兩艘巡邏艇和一架飛機搜救，同時請求日本自衛隊和南韓方面支援。中國駐長崎總領館確認，目前已經有4名中國籍船員和一名緬甸籍船員被一艘中國船隻發現並救起，他們都沒有大礙。日本自衛隊發現兩人，其中一名緬甸籍船員確認死亡，另一人心肺停頓。南韓海警發現6人都是處於心肺停頓狀態。菲律賓空軍證實，空軍一架飛機上晝在呂宋島西部巴丹省墜毀，兩名飛行員遇難。空軍發言人說，這架輕型飛機從甲米地省一處軍事基地起飛，執行訓練任務，半個幾鐘頭之後與地面失去聯絡，最終被發現墜毀在巴丹省皮拉爾鎮一處稻田。巴丹省警方證實機上兩名飛行員遇難，墜機原因正在調查。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395點，升9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30.22，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7，人民幣6.784，英磅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8.72美元，賣出1929.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為華南帶嚟寒冷嘅天氣，此外一道雲帶正係覆蓋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咧，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回旋处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分别排到黄兆之中学同埋吐露港公路。咁另外咧，同时影响到南运路右转上大埔公路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埔墟港铁站。咁另外咧，林村一带亦都系车多繁忙，现时咧林锦公路交汇处系车多，同时影响到大埔公路大窝段去林锦公路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大埔花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7，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即时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斌神，你咁中意玩食字，代表骚动音乐嘅话，不如我乐字送个祝福语俾听众啊！ 歌成好简单啫，我祝大家同屋企人乐也融融，一齐听住骚动音乐过年，都几有气氛噶。 我都祝大家听骚动音乐播嗰啲歌，都可以乐在其中啊！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

友耶， 系 啦，咁啊，所以咧年初四咁嘅样，我哋就玩呢一个奔波 back to back 啦， 系继续会有小明呢一位嘅主角，究竟佢会经历啲咩咧？ 我觉得佢系史上最惨情嘅一位主角啊， 成日攞出嚟， 乜嘢都发生晒喺佢身上， 系 到底年初四佢又会经历啲乜嘢咧？咁啊， 六点半啦，奔波 back to back， 我哋呢一个二人合作嘅 music show 啦，咁五点半同六点钟两节就我哋两个都各自做 music show 啦，大家可以听下新歌，舒舒服服咁样玩咗几日，可能今晚就拉屎冲厕，而家休息紧啊，啱啱瞓醒食完嘢， 煎埋底糕啊， 系啊， 清埋佢雪柜去， 跟住之后就可能休息下，准备定今晚拉屎再玩咁样， 调整个心情啊，要应， 其实都可能系啊，今晚可能都唔玩噶啦， 系啊， 我哋依家玩埋今晚早啲收工啊，休息，听日翻工啊， 咪咯，准时啲，今晚食完饭洗完碗又要瞓觉，听朝又要翻工，唉，唔好讲呢啲扫兴嘢， 你要个个位高权重，可以请埋听日后日咁样一次过放咩？ 喺好彩我冇啫，几惊你讲我啊！ 证明你位唔高权重， 好明显系啦。 嗱，今日讲咧，我有两样可以讲嘅。 好， 我谂紧讲边一样，一样就头先我开麦前讲嗰样， 就讲嗰样啦， 即系屋企嘢啦。 大家拜完年，应该大家都好深嘅一个感受 都好嘅、 哎。你讲埋第二样俾我听先。 第二样就系、是星期一讲咗少少，同我外国人讲关于喺新年食饭台上嘅嘢。你唔想讲边样先啊？ 我想讲第一样嘢。 个 情绪停留咗喺嗰度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系可以开埋名啊。 唔好啦， 唔好啊，讲屋企啫嘛， 你决定啦吓， 讲屋企啫嘛，林柏雪，咁啊，寻晚咧我去我哋嘅好同事啊，周少屋企拜年，咁佢咧听到我提佢，佢就而家离开咗直播室，唔想听，唔系又翻嚟， 佢听到你嗌住佢啊， 又 翻入嚟， 开头有一丝嘅渴望系唔系讲我嘅咁，系啦，咁因为琴晚要倾嘢咁啊，咁啊上去佢屋企，咁因为佢一个非常之整洁嘅人嚟嘅，咁总之throughout 过去呢几个月咧，佢节目自己都有讲，即系佢点样去。揾啲家私点样自己设计自己屋企啊，打扫啊，各样嘢咁样，佢都已经搞咗好耐啦。咁啊，琴日上到，我觉得个屋企已经系接近呢、這个够极体噶啦， 即系已经系完成晒好完美嘅状态啦。 系啦， 大扫除埋嗰啲就非常之新净。 因为有一个嘅 signal 话俾你听，嗰间屋咧大概已经系接近完成，系咩咧？开始谂买嗰啲咩扩香石嗰啲。 哦，即系买埋啲无谓嘢。你开始买无谓嘢，就即系代表你间屋已经好完整啦。 即系如果你啱啱开始，你唔会走去买咩矿香石噶嘛，大佬？ 即系无啦啦谂起呢个位系咪要摆个咖啡架喺度，就知道都 OK 噶啦。 你最多谂住买啲石灰抿埋嗰啲嘅位嘅啫，你唔喺边买矿香石噶嘛？当佢开始买，然后嗰日买完之后开心打开俾我听，哇！呢、這个富士山，你有冇喺节目度讲呢个咩啊？我讲埋啦，你知有冇得讲嘅？但系你话哇，买咗个富士山嘅矿香石，哇， 几无谓啊！ 未完啦，细细啲，哇，好靓啦！跟住哇，放喺呢一个南怡当入樽嘅台头嘅相架隔篱，哇！件事几日本啊咁， 开心啊， 开心啊， 整到咁靓屋企，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表征话俾你听，交差唔多搞掂啦。咁我上到屋企咧，咁我例牌我好中意坐张 sofa 嘅，因为嗰张 sofa 我哋以前成日去嘅一个朋友嘅吧嗰度。 哦， 咁咪搬咗铺啦，咁张 sofa 冇攞走到，咁啊我即系有个回忆喺度咁啦，咁啊所以就接收咗。 哦， 咁我 sofa 底度仲拉屎签晒名咁样样。 哇，开心、啊！ 好无谓啊，我唔记得个名系咩啦。 无谓 啊，嗰张叫系咁椅啊，系嗰张凳嘅。 人哋张系咁椅都话有晒回忆喺度啊，你话好无谓喎、 啊， 真系。 系啊，我即系咩？因为个名好无谓啊， okay, 叫系咁椅啊张凳咁啊。咁所以咧，每次上到去好有感情啊，同张凳咁啊，好自然就会坐喺上面啦。咁啊，简单讲嗰个格局，其实个 sofa 就贴墙，咁样打横啦。咁我成个人系瞓唔到上去嘅，即系打横瞓喺度咧系唔够长嘅。咁然后将 sofa 咁啊贴住墙啦，左手边咧就系已经张床噶啦。咁张床亦都系贴墙咁， 好近嘅， 贴住嘅只隔篱嘅就咁样 系 啊。咁啊，我初头咧坐喺度咧，我就即系打横瞓咗喺张 sofa 度啦。咁啊，其实就唔够长嘅 sofa。咁我只脚突咗出嚟。咁本身我只脚突出嚟嘅方向咧，就系喺右手边 啊， 突咗只脚出嚟咁样瞓喺度。跟住后屘咧坐得耐咗嘛，倾咁上下咧就哎呀，想转下个姿势先。你知间唔中要换下啲姿势咁样噶嘛？咁啊，转一转啊，180度，就只脚咧就伸去左手边，即系床嗰边个方向咯。系啦，咁啊伸咗过去。咁但系我又好意识到就系、是。对脚唔好掂到张床嘅，咁啊好合理啊呢件事。 恃住自己脚长喺度讲埋呢啲说话，嗱阿摄，我上嚟就冇呢啲问题啊，阿波成先有嘅啫。 系啊，其实系噶，系啊，因为我 我屋企布局唔同啦，咁样咁跟住有乜就住对袜咧，咁我都好意识到就系对脚咧，就千祈唔好掂嗰张床污糟嘛，系咪先？ 系 咁但系咧个人好衰啊，琴晚你又知几鬼冻噶啦，佢地砖地咁寒上嚟咁啦， 所以好想揾啲嘢遮住对脚暖下佢啊， 冇咁过分嘅。 OK 咁但系个人不由自主地就喺度喐啦，咁我对脚你幻想咧，嗰对脚掌就喺度系咪喺度拍喺度？ 哦，好似嗰啲猫咁样，冬天咧就只两个脚掌要磨下，冇咁冻咁样踩住条尾咁样，系啦，暖。 咁但我拍紧个方向就喺个床嗰边啦。咁但我咧好意识到，千祈唔好掂到咁样。好彩有翻咁上下腰力，个 core hold 得住，咁对脚就冇跌落去啦。咁样， 哇，真系辛苦你。 咁跟住我倾紧嘢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又见到佢眼神咧望住我对脚，跟住我又望住佢眼神，佢又见到我望住佢咁啦。咁所以嗰下应该咧，大家就知道咩咧？咁佢就出声啦，喺度话，佢话嗱，你拍啦。脚你唔系咁啊！你拍嗰对脚可以，但系最好就唔好向住床嗰边拍，我惊你跌咗啲污糟嘢落去啦。咁咁跟住咁，我 realize 到哦，即系个 concern 系唔止对脚会掂到张床，其实系有机会污糟嘅话咧，系仲有呢一阵嘅 concern 噶嘛。咁嗰下就哦 ，OK 理解，咁啊转翻个方向咯，咁样系啦。咁呢一样嘢就系你去朋友屋企嘅礼仪咯。 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尤其新年大家拜年咧，应该大家都感同身受嘅，即系有好多嘢都系。其实最好呢大家入屋嘅时候就讲清讲楚屋企有边啲嘢系掂得边啲嘢系唔掂得。一个人住呢张床真系好紧要。点解唔好整污糟呢？我深信因为阿摄应该啱啱大扫除之后佢应该换晒嗰啲床单啊洗晒所有嘢啱啱新正换起啦。系神圣不可侵犯嘅一个领域嚟嘅。一个人换床单呢我不论佢系单人床也好，双人床也好， 三人床也好，咩都好啦， 好辛苦噶，你知唔知换埋个被单咧，搞你成粒钟，跟住然后又要套翻晒啲枕头袋啊，帮你自己应该平时阿妈阿爸帮你搞， 我自己都有整嘅，自己整嘅，我张床好攰啊，话你听， 好攰， 好攰，我明嘅，系啊，因为嗰样嘢我觉得有趣，呢、这个唔系净系朋友之间，我觉得就算你情侣之间都系。你初頭約會或者你平時出嚟食一餐飯咧，你對於嗰個整潔有啲位置你係可以忍讓嘅，即係假設我係冇我啦，好冇說服力啊！假設阿攝啦，阿攝佢係一個好乾淨嘅人咧，咁你出嚟食餐飯，你有時咧即係瀨氣少少啊，即係你擤完鼻涕將紙巾擺喺台面咁啊算啦，食餐飯咪忍你咯咁樣咁。咁你就咁我作为嗰个咧啡嘅人咧，对于朋友嘅嗰个整洁程度嘅了解程度，你会觉得我平时咁样原来都 OK， 咁件事好似好 casual 咁啦。咁、但系有时你系唔会怀疑，因为呢个只系出去食一餐饭，同埋嗰个唔系佢屋企，咁所以你系会低估咗你嘅好朋友或者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嘅追，即系你想追嘅人嗰样嘢咧。嘅對於整潔嘅要求， 嗰、那個執著係嘛？ 因為我女朋友都係噶，我未同佢一齊之前，咁入嚟我都係一個瀨啡嘅人啦。咁所以有一啲嘅底線咧，係之前可能約會啊、拍拖嘅時候咧未知道，直至當你有機會去屋企，咁嗰個真正對於乾淨嘅底線咧，先至會原形不露嘅。無論你嘅朋友、你另一半都係噶， 其實 係 噶， 你就會知道個要求 點解。情侣之间一齐去旅行系咁紧要，或者一齐要同居一排系咁紧要，就系大家会对大家家居嗰个要求整洁度系了解好多嘅，即系同埋尤其近年即系近期啦，大家拜年上人哋屋企拜年，几样嘢真系唔好做啦。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真系唔好掂人哋嘅模型柜啦。如果你要掂人哋嘅模型柜，麻烦你真系同屋主讲一声话啊，我个小朋友都好喜欢你啲模型，好欣赏你。模型喎，你介唔介意攞出嚟噶？如果你介意咧，唔攞出嚟都唔紧要嘅，可唔可以俾我影下相咁样？真系唔好掂人哋模型柜啊！同埋咧，我有一个朋友，佢好中意收集嗰啲唐老鸭嘅 figure 公仔啊！我觉得有一样嘢好欣赏佢，佢呢一位朋友，我暂称佢做唐老鸭先算啦吓。 好啊， 佢系一个好有佢系一个对朋友好好嘅人啦，同埋佢好好客嘅，即系大家上去佢屋企拜年也好，即系打牌也好，佢系会有好好嘅一啲茶水啊，各方面嘅服务啊，好整洁咁样咧，俾你上到嚟咧，感觉到好似宾至如归嘅感觉嘅，但系咧。 佢有一樣嘢咧，佢係寫到明嘅。佢每一個櫃咧，佢都會標明到底邊一個關於唐老鴨嘅 figure 啦，或者佢嗰啲碟啊、杯啊係可以用嘅，有邊啲係唔可以用嘅，或者唔可以掂嘅，佢會寫到一清二楚，貼曬嗰啲 label 紙喺佢屋企嘅。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大家拜年之前咧係應該要做好嘅。咁啊，大家免得一啲親戚朋友上到嚟嘅時候就大家尷尬啦。 因為最近睇個 post 咪咯，話即係又係 exactly 同一個情況咯。咁跟住真係整爛咗啲嘢啦。咁邊個責任啦？ 可能 兩邊都有噶。咁你屋主又有啦，跟住你嗰個父母更加啦。咁樣咁你點樣拗啫？整爛咗。 他只是個孩子呀、 啊，孩子他是你的孩子啦、啊，你教教他啦咁。 咪係咯， 即係係啊，即係嗰樣嘢，你到時整爛咗啲嘢。有時有啲嘢真係唔係錢可以解決到，咁、我覺得即係點解話兩個嘅責任就係你屋主，因為你有鎖埋道門咯，最簡最安全你。其實有陣時係嗰、那個責任係在於你，即係唔係要 blame 嗰個屋主嘅，因為佢都係受害者啦，可能咁、但係你可以做定一啲嘢去預防一個情況發生。假如你本身都知道有僆仔上嚟啦，咁樣咁大家。為免去到嗰格尷尬啫，我係覺得係咁樣。 但係你去到阿攝屋企有冇亂鬥佢嗰啲飲水啊、廁所啊？其實呢啲都係全部神聖幫我侵犯嘅地方嚟。 咁廁所用翻正確正常用途咯、 啊。 我唔止三級啊，有屎急咁啊！我係好中意去朋友屋企個廁所嗰度，唔係應該咁講，呢個係根據數據顯示我去朋友屋企咧會成日。都去大嘅，唔好講到我好中意係一個嗜好啊！唔去朋友屋企，唔去大，唔係咁樣，即係數據顯示，唔知點解去朋友屋企咧，我都會有便意，然後都會放低一啲嘢，好似打招呼咁啦。我真係解釋唔到， 真係好朋友先能夠容忍到你呢一個行為。如果係我朋友，我會直接話，其實屋企樓下咧都有商場，不如你落去。或者你去会所嗰个， 咁你个厕所都系攞嚟用嘅啫， 下次 啊 嘛。 你有冇谂过，我都冇喺自己嘅厕所度屙过屎啊？ 咁你睇医生啊？ 唔系，有啲人咧，对于自己屋企嗰个厕所爱惜程度系，佢真系可能好甚少喺屋企开大嘅，有时系真系，条街有啊，商场有啊，公司有，去完先翻屋企，咁你就可以做少好多嘢嘛喺屋企，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咧，大家嘅屋企咧都系有一套规则喺度，真系要问清咗朋友有啲咩介意，有咩介唔介意嘅，张床系咪唔好掂得嘅，或者可能间房系咪唔入得嘅，呢啲真系问得一清二楚咧，你先好入人哋间屋啊。 唔系，但我真系好想知道会唔会有人咧系，其实咧我屋企有厕所还有厕所啦，但系其实我从来唔喺自己厕所去大，因为我唔中意嗰种。污糟，即系嗰个厕所只系可能去细或者纯粹系装饰。 冇去到咁极端嘅，不过可能有一选择嘅情况，佢都会喺街度解决咗先。有啲人系咁噶， 我呢个世界有人系咁噶， 系啊， 即系嗰种追求干净嘅程度咧，去到咁样样咯。我觉得应该真系有嘅。咁但系总之，我唔知今日大家会唔会拜年啊，嗰样嘢咁啦。咁、但系即系好容易中地雷嘅。 系啊， 我好想知道大家有冇啲咩事情发生，即系虽然我哋冇啲封烟环节啦，但我纯粹想个人八卦咩 message 话俾我哋听 ，inbox 我哋收集下呢啲奇人异事， 系啊，好多都睇太多啦，以前嗰啲，因为头先讲话你觉得好基本去人哋屋企咁张床，你正常你出街衫你都唔会坐上或者唔会掂人哋张床啦，正常。我哋以为嘅基本其实唔系， 有时除唔除物都系一种礼仪嚟噶。讲真句，但或者对鞋摆入屋， 系啦，呢个底下就已经问哦，出边定入边啊？ 系啊，好细微细眼。 系啊，使唔除物啦？都已经差好远啦，呢只真是基本。所以咧，即今年大家开心，有得可以再次去可能人哋屋企团拜又好咩都好啦。但系啊。就是因为啊，平日没练习太耐，感觉都追不回来，礼仪都一样。咁耐冇去人哋屋企嘅时候咧，嗰唔系你自己屋企，都系入去之前问清楚。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现过会闪闪闪河。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已多。旧时刻搞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 杂项，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看似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同流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怀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荡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享造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唔知冇新聞之前聽過有 Mike 曾比特嘅派台作品《重建》啊，先聽一節新聞報道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寻日一度回落至1900多宗，今日重上超过2000宗水平，新增2295宗，包括30宗输入个案。新情报2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3017人死亡。新增11间安老同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共17名院友同3名员工确诊。警方寻晚喺平洲处理一宗噪音投诉时遇到袭击，期间开咗3枪，一名菲律宾籍男子中枪，情况危殆，另外2名警员受轻伤。瑞京总区刑事部处理警司欧阳基表示。昨晚8点多接报说一个单位有噪音滋扰，涉及4男4女烧烤聚会，警方到场处理，到昨晚10点40分再接到投诉，2名警员再到现场，开门之后一名警员的颈部被对方施袭和推落楼受伤，对方继续在街上追打，他说这名男子有1.8米高，身形灰梧，行为都几凶残，持续向警员施袭，怀疑受到酒精影响，警员警告无效之下开了3枪。警方亦都拘捕另外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涉嫌阻碍公职人员同袭警。欧阳基又说，初步调查之后，警方认为警员当时可能感到生命受威胁同身体受严重伤害，当时使用枪械是应该。农历新年公众假期今日结束，陆续有出境渡税的本港居民返港。昨日有74000多名市民经不同管制站回港，内地居民入境香港昨日升至大约16000多人次，是年28以来最多。有从内地返港的市民和访港内地居民表示，内地做核酸检测很方便，但仍然希望盡快取消有關入境要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內地與本港的跨境核酸檢測應該盡早停止，因為內地疫情已經過了高位，不必要的檢測會影響經濟民生。 德国政府据报计划向乌克兰提供一个连，即是14架豹二型主战坦克。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总理索尔茨亦都已经决定容许波兰等其他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德制坦克。美国总统拜登据报亦都预计将会向基辅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涉及30至50架，最快当地星期三宣布，但是未决定确实交付日期。乌克兰官员表示，获得西方国家的坦克将会对抵抗俄罗斯入侵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表示，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坦克，美方将不可能以属于防御性武器作辩解，是对俄罗斯的又一次公然挑衅。警告俄军将会摧毁美国坦克，就好像摧毁所有其他北约装备一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呢，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一段呢，因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挤塞，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咁就係较早前呢，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一段因为有意外，车龙呢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津桥。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德雅苑。跟住跟进一个封路，较早前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封了的福华街，介乎昌华街至到青山道一段已经是开返的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醉酒就千祈不要揸车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郭芬臣，不知不觉咁啊，年初四啦。 是啊，听日又要翻工噶啦，一年好似听日就要正式开始咁咯。 歌声可冷吗？来谈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够尖锐了吗？看我的吧，用温柔包袱勇敢，给喘息的你笑脸。 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太多虚伪境界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夜，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沟通快乐吗？我知道我在你离人之内骄傲的自卑作祟，够吸引了吗？显然的话，被你自满的双手，此刻他看你眼泪，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画成碎片，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眼，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 新的一年正式新的开始，很多东西好像都要重新这样再计过，抱着新的态度去做人，有排都没有长的假期，要继续为生命拼搏，唯一没有变的是陪在你身边一路跟你打拼一起去生活的那一个。

信仰，摇一笑着撑杆将一些收藏和照一张和夕阳 一年嘅新開始，可能你已經預示到自己會經歷好多嘅喜怒哀樂，亦都有好多嘅甜酸苦辣，或者你會覺得好迷茫，有啲人亦都會好期待今年嘅方向要點樣行呢？就喺睇本通勝提示下自己咧。 有半個自覺覓理想，舊同學換十年未見誰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能像睡没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身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最大转意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相聚会以后，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翩翩希望 有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之后亦都有郑欣宜的仍会等。在这时候呢，很容易跟其他人去比较啊，见好多人啦，大家发展好像都很顺利啦，自己会不会这么好呢？可不可以向正面方向看呢？ 没有谁，我双手猛摇双手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自害的勇猛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当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走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 The Bright Side。 金色的都市，烛光灯饰都点起了，迷人的景致，谁在你身边，谁又在天边，哒哒哒哒哒。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日朝朝晚晚聚聚，讲讲太多，今夜不讲理 是炎炎碎碎的，但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 时间可以变慢少少，慢慢享受个中的甜酸苦辣。有雷同意有，让时间变慢。 导弹试验、气候危机、新冠疫情等的因素亦都是原因。布朗森又说，今次关于末日中时间调整的声明将不单止是以英文发布，还会首次以俄语和乌克兰语发布。末日中是1947年设立，最初推出時被設置距離午夜還有7分鐘，冷戰結束之後指標最遠曾經距離午夜有17分鐘。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寒冷的天氣，此外一度雲帶正是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广福公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半春园之前有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行车线解封，不过龙尾暂时仲系排到去广福公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津桥一段车多缓慢，龙尾是去到斜径督路。封路方面，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南行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洛克道同灯笼街的坚拿道天桥路段会封闭噶，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另外，西贡薄扶林道会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另外是西区的薄扶林道会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跟住香港潮商学校的最左线会继续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肤浅，无条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哑，嫁作得准吗？无谓证 抽身去睇翻凡间呢个地方，更加咪每一个人出世已经有一条红线将两个人绑埋一齐咧。听过陈奕迅嘅派台作品叫做《盲婚哑嫁》。甚至乎有人会话呢一条红线咧，并不是出世的时候绑埋了一起，而是上一世已经绑埋了。今世之所以相遇，是因为之前的人生当中已经有过一些的纠缠，才会带到今世再继续发生的。 梦内漫游越浮大海，哪会胜过你风采，与你接近对望片刻藏心内，越近越离越燃乱彩，也要带上野花载，难离世俗责备眼光难阻碍，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生托付虚掩一扇门，想依起新的我们厮守结伴，你我似笑似悲哀，数个晚上半梦半醒，无可奈。是业是仇是谁活该？你爱也试过精彩，爱到最后却没结果，才伤害。 在邂逅对方，街边的你嘴边的我一早知道要出错，能继续爱与你与我极傻，透着爱透着过透着错下去摸，敷衍的我孤单一个失手街过这惨货，凉风可否吹熄来火，

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打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有谂过嚟自于登陆月球男士同嘅故事。 有过就够， 听过有伊人嘅再见宁静海。 照在月光的枕，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好压到。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袈裟礼，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痴闯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咀，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 总好过颓废，没事也轻松。 能青春不老，些简单晚餐，我享到诚意。醉着来慢慢的醉着，如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无辜的爱，就贪生的意思。原来回味就要追着，再消化，再水，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 过程定系终点紧要啲咧？听过有邝星宇嘅《慢慢嘴着》。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平洲处理一宗噪音投诉时遇到袭击，期间开了三枪，一名菲律宾籍男子中枪，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受轻伤。水警总区刑事部处理警司欧阳基表示，昨晚八点几接报，话一个单位有噪音滋扰，涉及四男四女烧烤聚会。警方到场处理，到昨晚十点四十分再接到投诉，两名警员再到现场。开门之后，一名警员的颈部被对方施袭和推落楼受伤，对方继续在街上追打。他说这名男子有一点八米高，身形灰梧，行为都几凶残，持续向警员施袭，怀疑受到酒精影响。警员警告无效之下开了三枪。警方亦都拘捕另外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涉嫌阻碍公职人员和袭警。欧阳基又说，初步调查之后，警方认为警员当时可能感到生命受威胁和身体受严重伤害，当时使用枪械是应该。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昨日一度回落至1900多宗，今日重上超过2000宗水平，新增2295宗，包括30宗输入个案。新情报2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3017人死亡。新增11间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情报阳性个案，共有17名院友和3名员工确诊。

送出我的巨航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Yeah yeah yeah送出我的巨号 繼續回到嚟騷動音樂，時間係6:37，再提提大家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寒冷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嘅。 Yeah， 咁我哋6:30呢一 part 就係奔波 back to back 啦。 冇錯冇錯，咁啊今日呢我同波盛照舊啦，都係會一人呢輪流揀首歌，然後每人呢都會為呢首歌呢去創作一個故事，不停用歌呢同埋我哋嘅一啲說話去將呢個故事延續嘅。 咁究竟今日啦我哋每次嗰个角色都系阿小明啦， 系 会 好难谂啊，完全系 唔系我哋系贯彻有一个主题喺度嘅，咁究竟今日呢一位故事主人翁小明发生一啲咩事，啲歌又会吓点样样讲紧咩故仔咁啊？我哋就嚟我哋呢个大年初几啊？年初 四 嘅奔波 back to back。 有一日，小明喺度执屋。佢喺度執下執下嘅時候，發現喺個籠底，其實都唔知點解叫籠底啦，落床下底嗰度發現咗一個時間膠囊。佢發現呢個塵封嘅時間膠囊係佢中學嘅時候留低嘅啦。然後佢突然仰天長笑，大嗌一聲：阿媽，我俾人偷咗嘢啊！阿媽好緊張問：阿仔，你做乜俾人偷嘢啊？佢话时间真系一个小偷啊！ 乔迁那日打扫废物，家居仿似开战，无意发现当天穿翻学夏季衬衣，奇怪却是茄汁污垢渗在这衬衣暴涨外边极。其大衣为何如此？想那日初次约会，心惊手震胆战，忙里泄露各种的丑态像丧尸。而尴尬是快餐厅里，我误把墙执四周乱千行。人场面相当讽刺，你及时递上餐纸去为我清洗衬衣，刹那间身体的触碰太见是今天看这段历史，像褪色午夜残片，笑话情节此刻 任何情节，今天待一种意义，现时大了，那种心跳难重现，亦爆裂场。 听过陈奕迅的粤语残片，这个的时间浪，小明明明记得里面摆了很多东西，他记得里面摆了一些他小时候很喜欢的玩具，那时他还想只要我好好保存住，大过了一定会很值钱的，但是为什么时间浪里面的叮当啊、星矢全部都不见了呢？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矢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恍恍惚惚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的控诉，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no、为何再有当女，再有换女，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 带来有张敬轩青春常驻，小明好感慨，他想回起这个时间胶囊里面的玩具，其实在他小个在游乐场的时候同一个不识的小朋友交换的。他突然好感慨，人生就是有得又有失。当时他交换了旧的玩具给那个小朋友，但认识了一位新的朋友。

其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曾路德的《天各一方》，他撞回这个小时候的玩伴，本身想着向前跟他打个招呼，不过小明想了一想，都是算了。他开始领略到这个世界原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永恒的，包括是友情。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深信一定是有一些原因令到他们两个的友谊慢慢地疏远。 跟这一个虚脱至死，拒绝试用期，但不知怎地敷去半张被。跟那一个早曾大气，快白发体味，然而又不甘这样花光一世纪。挨不带迷失中找脱解，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或火柴，墙很大，床很大，谁执手涌上街，怎安排？落雨路也继续摇摆。